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个时候说周末一点也不为过，大家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休息的阶段。其实呢，虽然只能休一天，那也是难得的周末呀。接下来呢，主持人段玉龙继续陪伴各位来分享科学。我们今天呢，讲到一些跟科学领域有关的事件呢，非常有趣，而且呢还有味道。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要说有味道啊，首先我们先来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一则科技新闻，今天啊已经在很多媒体啊都被刷爆了。大家呢对于这样一个成果呢非常的惊叹，哎呦，这不就是啊把空气给它加工加工，通过科学的方法就能变成面包吗？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先和各位听一下这则进展。 以二氧化碳为原料，不依赖植物光合作用，直接人工合成淀粉，这看似科幻的一幕真实的发生在实验室里。日前，我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淀粉是粮食最主要的成分，通常由农作物通过自然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生产。自然界的淀粉合成与积累涉及60余步生化反应以及复杂的生理调控，人工合成淀粉是科技领域一个重大课题。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马岩和带领团队采用一种类似搭积木的方式，从头设计构建了11步反应的非自然固碳与淀粉合成途径，在实验室中首次实现从二氧化碳到淀粉分子的全合成。实验室初步测试显示，人工合成淀粉的效率约为传统农业生产淀粉的 8.5 倍。在充足能量供给的条件下，按照目前技术参数，理论上一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量相当于我国5亩玉米地的年产淀粉量。中科院副院长周琦说，成果目前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离实际应用还有距离，后续需尽快实现从0到1概念突破以及1到10的成果转换。 再说一遍啊，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呢实现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技术，直接呢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通过化学的方法给它变成了淀粉。原本二氧化碳对于人类来说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尤其呢是现在全球变暖，我们都觉得哎呦，要不是空气当中排的这些二氧化碳，我们至于这个天气变得每年越来越热吗？至于出现这么多灾害天气吗？所以呢大家都觉得二氧化碳的问题怎么去处理呢？哎，现在找到了一个挺好的办法。这个办法不但可以使得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变少，还能把它变成吃的。你说这厉害不厉害？另外要说这厉害还是跟粮食问题有关系。其实我们回看人类文明的发展，你会发现科学技术发展的路径啊，或者说这条上升的曲线是和粮食的生产能力是相匹配的。当然呢，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也是作用于粮食产量的提升，这两者啊相伴相生。如果未来我们可以通过人工合成二氧化碳变为淀粉的方式，那一定也会给我们提升很多粮食生产的效率。这一项技术目前仅仅是一个实验室的技术，要是未来真的能够从零变成一，从一变成100，变成1000，变成10000啊，变成一后面有数不清的零，那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呢我们对于粮食问题的广泛的常年以来的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担忧。关于这项技术，我们的节目呢也会邀请专家和大家来进行深入的解读。那暂且呢这个新闻就分享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这件事呢依旧还是和吃有关系，也还是和二氧化碳有关。最近呢英国政府啊警告食品制造商，你们要做好准备啊。做好什么准备？要涨价了。主要涨价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二氧化碳。为什么对于食品制造商而言，二氧化碳涨价会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对于他们有多大影响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英国政府近日警告食品制造商做好二氧化碳价格上涨400%的准备，这主要归咎于天然气短缺。二氧化碳在食品业应用广泛， 屠宰猪、鸡前可用二氧化碳制其灰泥，包装袋内充填二氧化碳，可延长食品保质期。用二氧化碳制成的干冰，能在运输过程中为食品保鲜。生产啤酒和碳酸饮料同样需要大量二氧化碳。英国食品行业使用的二氧化碳主要来自化肥行业，二氧化碳是化肥行业的副产品，而化肥行业最大的成本消耗是天然气。今年欧洲天然气严重短缺，其天然气供应处于往年同期最低水平。二氧化碳价格上涨是英国食品业面临的最新难题之一。英国食品制造商今年整个夏季陷入困境，缺少工人收割蔬菜，缺少卡车司机把他们配送至商场。一些业内人士把这归咎于英国脱离欧洲联盟。 我们呢只关心和科学技术领域有关的话题。哎，说到这个二氧化碳，刚才呢大家已经是听到了，其实整个二氧化碳在英国目前所遇到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在某一些啊非常依赖啊，也就是这个依赖二氧化碳使用的这个国家而言，其实这种情况应该也不是单独一家的问题，主要呢还是和疫情有关系，再加上呢可能二氧化碳大家在全球抑制空气变暖的这个过程中，对于二氧化碳的整个的使用啊、加工啊、排放啊，会有更多的一些要求。那么二氧化碳未来也会在大家整个的食品工业链当中，可能是处在一个严加管控的阶段。当然我们也没有想到二氧化碳竟然对于我们的食品工业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其实对于食品工业不但是有大的影响，对于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也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呢，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啊，导致了全球变暖，但是如果没有二氧化碳的话，地球上连生命都不可能有。因为如果没有二氧化碳，没有温室效应，地球就会变成一个大冰壳子。二氧化碳还有其他的一些温室气体，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相当于地球盖的一个大棉被。这个棉被呢，没了肯定会冻感冒。这个被子盖得太厚呢，也睡不好，身体也不健康，所以啊，就得拿捏好它的量。其实这个世界上各种元素没有绝对有益的，也没有绝对有害的，就看你如何使用它。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是和数字人民币的使用有关系。 日前，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普通纪念币线下兑换拉开帷幕。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兑换在支持纸币兑换的基础上新增使用数字人民币兑换。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大石烂支行刚刚开门，就迎来了不少前来兑换纪念币的客户。在得知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进行兑换后，不少人表示想要尝个鲜。数据显示，截至9月10日，工行北京分行试点的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达8万多个，集中在与社会民生紧密相关的交通出行、餐饮住宿、购物消费、旅游观光、医疗卫生、通信服务、票务娱乐七大类场景。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超132万个，开立个人钱包2087万余个，对公钱包351万余个，累计交易笔数7075万余笔，金额约345亿元。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啊，赶紧去尝试一下数字人民币。为什么呢？这就是未来的趋势。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跟各位说过很多次了，人类未来呢是要进入到更加全面的互联网化，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但凡能够用数据来进行替代和进行解构的，都会朝这个方向去走。现在呢，咱们出门啊，扫一扫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无论说是用它支付啊，还是用它来去扫健康码呀，大家已经习惯了。而且呢，很大程度上我们都不用带钱包了。未来其实这种情况会更加的集中，包括你可能手中是一个手机，甚至可能连手机都不用带了，就可以行遍天下。而这个过程呢，我们也是逐步进行的，也得去学习去适应。那么数字人民币呢，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过程。好了，最后和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最近欧盟正式提交了一份议案，将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充电口要统一为 USB-C， 原因是什么呢？ 据报道，欧盟委员会近日正式提出一项议案，计划将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的充电接口统一为 USB-C。显然，此举对苹果公司的影响最大。事实上，欧盟的这一举措已经酝酿了10多年，但直至今日才正式提交议案。欧盟委员会表示，此举不仅对环境大有裨益，同时每年也能为用户节省约2.5亿欧元， 约合 2.93 亿美元。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议， USB-C 将成为所有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相机、耳机、便携式扬声器和手持视频游戏机的标准接口。此外，充电器也将与电子设备分开销售。长期以来， iPhone 和 Android 用户一直抱怨他们的手机必须使用不同的充电器，前者通过 Lightning 接口充电，而 Android 设备则使用 USB-C 接口。据悉，该提案需要得到欧盟成员国和欧盟立法人员的批准，之后各公司将有2年的时间进行调整。 苹果早就应该在它的全系产品中普及 USB-C 接口了，因为这个接口有很多的好处啊，比如它的充电效率会更高，数据的传输效率也会更高。从用户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不用格外的去购买苹果的充电线、数据线、充电器，其实也是省了很多钱。但苹果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其实也不完全是，在苹果的 iPad Pro 上就已经用了 Type-C 的接口，就是我刚才说的 USB-C 的接口。但为什么其他的地方没有用呢？其实仔细想来，还就是利益两个字啊。比如说苹果的充电器现在已经不随机直接奉送了，得需要单独去买，而苹果的充电线呢，使用的寿命又不是很长，哎，又得买充电器又得买充电线，如果全换成 USB-C 接口的，是不是这一部分的利润就没了呢？但现在为止，至少在欧盟，苹果面对的就是一个服从，因为那也是很大的一个市场。而且从环保的角度来说，苹果原来就讲啊，我们为了环保所以不送充电器了，现在真正需要你来去为环保做贡献，来去改为统一接口的时候，是不是要兑现自己曾经说过的承诺呢？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科学新知，稍事休息一下，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两项新进展。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在毅力号火星车执行任务期间，跟随毅力号来到火星的机智号直升机同样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尽管只是完成了几次飞行，但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当然，火星无人机并非是美国一家的专属，各国也在研发属于自己的火星探测器。最近，由我国自行研制的火星无人机原理样机通过了验收，有可能在下次火星探测任务中大显身手。正所谓，火星探测领航员，空中辅助走更远。我国的火星无人机有着怎样的设计特点？它在未来将会完成什么样的任务目标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目标火星无人机。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和飞行有关系。先来介绍到的第一个好消息，就在最近啊，由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火星无人机原理样机已经通过验收了。实际上呢，这个无人机呢，你从外形上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甚至呢它的体积也不算很大，但是它的意义很大。这是继美国之后，中国也拥有自己的火星无人机了。那么这台小小的火星无人机呢，由中科院耗时2年完成。无人机呢是由双旋翼所提供升力，能够飞行到5至10米的高空，一次呢可以飞行3分钟，1分钟能够飞300米的距离。这个参数呢在其他的无人机相比啊，甚至呢这种玩具级的无人机相比的话呢，它都不算优秀。但为什么放在火星上这台无人机就了不得了呢？我们先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亚楠晚上好。 玉龙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我跟各位也简单介绍啊，这个无人机的参数，其实呢飞5到10米啊，一次只能飞3分钟，也就飞个300米。我们随便在网上买一个无人机的玩具，都能够飞得比它高，飞得比它远，飞的时间比它长。但为什么这台无人机呢？我们说它的意义很大，主要就是因为在火星上它能够飞起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亚楠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在火星上飞机能够飞起来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地球上啊，我们已经见惯了各种飞行器，从小的无人机到大的几百吨的大飞机， 这种司空见惯的飞行是建立在我们地球大气的密度标准之上。但是如果把地球大气给你抽空，抽到只剩下原来的1%的量级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咱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飞机都飞不了。因为大气的密度降到了极低的水平的时候，飞机就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升力。所有的固定翼飞机都不可能飞起来，而火星就是这种情况。火星表面的大气压力只相当于地球的1%的量级。在如此低的这个空气压力下意味着什么呢？空气的分子就非常非常少。我们飞机产生的升力是靠这个给这些空气分子一个反作用力来实现。但是你找不到这么多空气分子，这个力也就无从来。所以你如果你要在火星上做一个飞行器的话，那么这个飞行器一定是非常非常特殊。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呢，旋翼式的飞行器是比较可行的，就是咱们现在看到这种有点类似直升机的这样的东西。因为它的旋翼的旋转速度可以很高，我就有可能利用这个非常稀薄的空气分子来产生更大的升力。这样呢，我们又不能采取直升机的方式，因为直升机还有一个尾桨，那尾桨也比较麻烦。所以呢，我们就用了一个共轴双旋翼的方案。美国人用的是这个方案，中国人也是这个方案。其实这个方案并不是说一定有多创新，而是它是根植于火星大气的那个糟糕的环境的。用一个螺旋桨轴穿了两副旋翼以相反的方向旋转，而且转速极高，速度非常高，比地球上的任何的旋翼机速度都高。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在最短的最少单位时间里利用更多的空气分子，因为在火星上这个空气实在是太稀薄，所以必须得用极高的转速，而且对于叶片还得经过特殊的形状设计，才能够产生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升力，把无人机拉到空中。所以这样一来呢，既然升力特别可怜，就意味着你的无人机要做的超级轻巧，所有的材料要尽可能的减少每一分每一克的重量，这就是一个直接的问题。然后呢，你上面的载荷也要尽可能的轻，无论你是搭载什么相机啊、光谱仪啊，或者说什么这个其他的探测设备，就一个字，尽量做到最小最轻。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知道做科研就怕边界条件多，约束条件多，你做一个研究项目，你给我这么多的要求必须同时满足，那难度自然就上升了。 刚才您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为什么这台无人机它的技术含量高，为什么在火星上必须要把它做成这种形状。那反过来想啊，王主编，如果这台无人机在地球上飞的话，它的性能是不是会非常非常的好？ 从理论上讲，在地球上应该是可以飞行的，但是呢，由于地球的大气密度等于相比火星一下子增加了100倍左右，那么这个叶片升力是肯定够的，但是是不是飞得好还另当别论，因为它这个翼形是根据火星的低密度大气设计的，而回到高密度的环境里，它这个升力大是不是会大到损坏桨叶，这很难说。因为如果桨叶的就是它这个旋翼啊突然间承受的力量变得特别大，它那么长的这个旋翼是不是有可能会弯折损坏，这个是不能保证的，但是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可以飞行的。 对，您刚才也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地球的环境尤其是大气的密度要比火星要密很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它的桨叶能不能受得了，这个是要画上一个问号的。那回头再讲来啊，您刚才也说到在做科研项目的过程中，尤其是做产品的时候，设置的边界条件多的话难度就上升了。您刚才讲的这款飞机呢，它的桨叶的设计制造还有包括呢像整个材料的设计制造呢要求很高。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在电池的部分啊、控制的部分啊、电机的部分啊，是不是整个所有的要求都同步上升好几个数量级？ 没错，是这样。它的电池和动力系统是一个关键。电池呢不可能是它的电池必须采用太阳能供电，要电池是个充电电池，但是要由太阳能电池板通过太阳光的照射来给电池充电。 太阳能电池板不可能做得太大，因为如果太大的话会影响飞行器的飞行，所以这个太阳能电池板本身就是要在最小的面积里能够采集最多的能量。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那个无人机，它那个太阳能电池板实际上个头也很小，就在两个旋翼的顶部，那么小的一个太阳能电池板要给电池供电，所以它的里面的这个技术秘诀还是挺多的。但是还不仅如此。那个要知道，火星飞行的时候，它是有这个，因为你不断的起降，它会有尘土的飞扬，对吧？那尘土可能会时间长了，一些小的尘土就落下来，会落在你的太阳能电池板上。那太阳能电池板一旦挂灰，越挂越厚，它接收阳光的能力就弱了。一旦接收阳光的能力弱了，那么它就没有办法给电池提供充足的能量，很有可能这个无人机就会过早的衰老死亡，对吧？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太阳能电池板的表面必须要有一些防沾染的涂层设计，让灰尘落不上。所以我们就从这一个小处就能看得出，每一处都需要顶尖的技术考量，解决这些环境问题。同时，电池和电机以及这个太阳能电池板以及其中的无人机携带的各种实验，各种观察载荷，必须还得能耐受火星的高温和低温，对吧？这种极端的环境，所以这样一来呢，又加了很多复杂的限制条件。那这个无人机就确实是这么小的一个无人机，实际上美国 NASA 当年也是耗费了很长的时间，也是确实是费了很大的努力。所以中科院呢，现在用2年的时间来做这个无人机呢。应该说，这个挑战也不小，因为在火星大气上，火星有大气，我们知道理论上呢是可能支撑一个飞行器飞行的，但是那么苛刻的大气条件，那样糟糕的这种温度条件，如何在这个条件下来制造一个飞行器，让它能够长期工作，这个难度确实比较大。所以中科院花2年时间能够完成这个，也是一个不小的成功。 那我们来说一下刚才谈到的这款火星无人机的参数啊。我一开始呢也说，如果跟地球上比起来呢，这个火星无人机啊，还不如一些玩具飞得高飞得远。我们说到它一次可以飞行3分钟，1分钟能够飞行500米，这个参数能不能再提高一点？我们好不容易把火星无人机那么远送去了火星，一次才只能飞个3分钟，时间太短了吧？在您看来，能再把这个时间包括距离往上提吗？ 我觉得这个参数呢，应该也不是它最大的速度。理论上来讲呢，可能它还可以飞得更快一点，但是应该很有限。但是我们应该这么想，在火星那个大气的环境下，无人机能够飞起来已经不容易。如果能够实现到现在这个3分钟300米的话，就是每分钟300米的速度的话，应该说已经不错了。那就是像意味着1秒钟能飞5、6米的，这个速度已经不算慢了，而且我们要求的快和慢，应该是针对于我们的科学考察任务来设定的。我们可以这样来对比一下，你就发现这个速度够不够快啊？火星车在火星的爬行速度，一般来讲，每秒钟可能也就是几厘米或者十几厘米。因为火星车，我们不可能要求它开得很快，因为它要避过一些障碍，躲过一些这个坑洼地带。所以都是研究人员呢反复斟酌设定路线才启动的，那么每次启动的时候都是缓慢的爬行，保证安全，它的前进速度呢每分钟估计可能不能有1、2米啊都很难说，因为它并不是全速直线这个开快车的，所以呢速度非常慢。那么相比之下呢，现在的火星无人机可以每分钟飞到300米，咱不要说300米，就是100米，我个人认为这个速度已经很 OK 了。因为它就意味着，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无人机，它就可以以火星车为原点，迅速的探查周围半径300米左右的这个区域，这样我们的科研人员就可以有更多的信息，能够快速的支持他们给火星车制定这个行走路线。我们哪里最有可能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哪里最需要我们获取数据？我们选择方向就更有的针对性。所以，这个火星无人机相当于是火星车的尖兵和先锋，或者说是眼睛，提前为火星车做一个大范围的探查，而不用火星车呢以这个缓慢的速度呢 自己去找这个可能感兴趣的方向，因为这样有可能会走冤枉路啊，或者走一些无效的这种路线，浪费火星车的这个寿命。 所以我们也提到啊，如果未来我们要在火星上了解更多的信息，包括将来中国的火星车，第二台火星车落在火星上，肯定我们还得需要完成更多的科学探索。那么这个探索之一，其实就是要通过无人机来进行视野的放大，范围的放大，那么无人机也会派上用场。刚才我们说到的也是咱们国家的科研团队呢，历时2年时间所开发出来的火星无人机的一个样机。我为什么要说这是样机呢？因为它并不是最终的产品。接下来想和王主编探讨一下，在您看来啊，这台样机要作为最终的产品送上火星，还要走什么样的路？ 原理样机在完成之后呢，可能首先迎接它的就是各种这个环境模拟的环境测试。因为这个样机呢，只是根据我们设定的一些指标约束条件来设计生产的。在制造完成之后呢，我们要把它放到真实的环境中去进行测试。比如说要测试它在低密度的大气里究竟是否具有飞行能力，能否产生足够的升力，那对于高温和低温的环境它是不是能够忍耐得了，它的太阳能电池是不是能够在有限的光照下及时的充满电，太阳能电池板是不是能够防止尘埃，防止高低温的这种破坏，这个都是要考察的。同时还要考察这个原理样机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能够使用的寿命，包括它这个操控的手段跟火星车之间的通信渠道的建立是不是都能够满足要求。总之呢，有大量的测试和考试在等着它。如果它能够过关斩将的话，就意味着它像登上真实的火星，成为火星上的中国无人机迈进了一大步。 接下来呢，这台火星无人机还要进行更多的实验，不断的完善。那么有一件事情啊，大家其实可以想起来了，什么事儿呢？就是给它取名字。我们知道中国的第一台火星车名字叫祝融，祝融号呢目前已经在火星上漫步了。那未来等我们的下一辆火星探测器去了火星之后，那么这台火星无人机又会叫什么名字呢？各位可以现在想一想。那么关于这台火星车未来的试制道路呢，我们也祝愿呢一路顺利。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就暂且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再和大家探讨另外一个和飞行有关的大国重器。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一个大国重器有关系。我跟各位来描述一下啊，它有多大。首先它的容积 1.7 万立方米，重量呢6620吨，在不久之前终于建成了，它是一个风洞。央视相关的频道也对这个风洞呢进行了报道，风洞的名字叫做 FL62 风洞，据说呢是国际上最先进的风洞之一。风洞呢被誉为飞行器的摇篮，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航天基础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风洞到底有多重要，风洞又是如何设计建造的。继续请入本期节目的嘉宾，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亚楠，欢迎回来。 玉龙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我跟各位来说啊，风洞啊，描述了一下体积很大，1.7万立方米，重的6620吨，这么大的一个大家伙，其实呢伫立在我们的面前也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个很大的物体。但同时呢，我们要问为什么要建设一个大风洞，风洞对于航天器的重要性到底表现在哪里，为什么在新闻当中还提到说风洞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航天基础的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呢？ 风洞对于航空科研而言呢，它就是一个就像是学生学数学用的直尺、圆规、三角板一样，它算是一个基础设施。但是这个基础设施并不像你买一个圆规那么简单，它是一个耗资巨大、技术含量很高的大型设施。而且风洞最麻烦的是有一个还不够，因为风洞是分各种种类的。 比如说有亚声速风洞， 嗯， 有跨声速风洞， 嗯， 有超声速风洞，有超高超声速风洞， 嗯， 它实际上风洞可能照咱们这么说显得有点学究，实际上风洞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可以通俗的一点来描述，就是如果你想测试一个飞机，比如说我们设计一架飞机或者一个飞行器，我们想知道它飞得好不好， 嗯， 那我不能等到它制造出来再去试验，因为如果制造出来的话，那么我在设计过程中可能隐含的一些缺陷问题就没有办法找出来了， 嗯， 等到我做出来的时候就为时已晚，所以我一定要在设计阶段就知道它的外形到底合理不合理，所以呢，我们通常就会做出一个小的模型或者更大一点的模型，放到风洞里去吹风。既然飞机呢，我们知道飞机在空中飞行呢，它是相对于空气向前飞行的，在风洞里我们是飞机不动， 嗯， 用风洞里模拟的气流来流经飞机，然后呢来通过各种传感器来检测飞机周围的环境变化，比如说压力啊、温度啊， 嗯， 这样就能知道这架飞机在真实的空气中飞行它的效果是如何的，实际上相当于是风洞可以被这么简单来概括，就是考察飞机外形设计的一个实验利器。 那为什么一定要放在风洞当中去考察呢？因为我们在有些自然环境下也有大风，而且是常年的大风，而且自然环境嘛，那就跟飞机未来要飞的环境是很接近的，嗯，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洞里呢？ 因为自然环境的风它不是一个稳定状态，比如说风速可能时快时慢，而我们做试验做科学研究必须要定量的考核，比如说我这架飞机的模型在风洞里要求在比如说一千公里时速的气流作用下， 嗯， 它的受力情况是怎样的，所以它必须要求一个非常规整的参数可以定量的环境。而且我们说的这个风洞里模拟的气流环境只是一个方面， 嗯， 其实风洞里面还有一套非常精良的计量设备。那比如说你把飞机的模型摆在风洞里，它并不是简单的摆在那里， 嗯， 而是通过一套这个力学机构把模型安置在风洞的正中央， 嗯， 而这个模型在受到气流吹袭的气流当吹到模型的身上的时候，模型身上的传感器所有的数据都会被采集，整个模型的受力情况也会被这套计量系统所精确的采集，这些数据未来都是研究人员最有力的参考。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风洞呢，编号叫 FL62， 目前为止呢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大型连续式跨声速风洞之一。那么之前我们也说到，这是一个大国重器，既然是大国重器，也说明它的研制啊建设的难度很高。一个风洞从研制到最后的建设完成到底难在哪儿？ 风洞主要的难度在于，一个是施工量大，一个是设计难度大。因为风洞我们知道，首先来讲，那个东西体量巨大，它可能像是一个巨大的厂房那样的占地， 嗯， 这是一个，就是你本身工程施工量就很大。 对， 第二个是技术难度大，因为风洞这样的建筑并不像盖一个房子那样简单。要知道，跨声速风洞在实验的时候，里面有跨声速的气流在里面高速的流动， 嗯， 这个气流在我们就以每小时1100公里来计算吧，这么大、这么高速度的气流。相当于台风的量级了吧，比台风可能还要高几个量级哦。 对， 这么大的气流要在一个建筑物里面流动，你可想而知，这个建筑物如果设计的稍微的有问题，它可能建筑物就会爆破倒塌了。 嗯， 所以整个风洞这个流管的设计是要求非常高的施工技术的，除了你设计的好，你还要能把它建造的好，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 嗯， 因为这个在这个建筑物里有超高速的气流在流动，这个气流的力量，当它遇到障碍物的时候，这个力量是非常的巨大， 嗯， 所以整个的风洞的施工的难度也是非常巨大。这是一个，我为什么说现在这种大型风洞受到国家的重视呢？这个我们还得说几句老这个题外话。其实早些年中国就有风洞，我们从航空工业初建的时候就建设有风洞，甚至如果推到更早，在新中国以前呢，这个民国政府也做过风洞，但是为什么今天的风洞跟当年的风洞不一样呢？就是刚才话说回来，风洞千差万别，有各种各样量级， 风洞除了从模拟的速度不一样，有亚声速、跨声速、超声速、高超声速这个速度量级之外，还有尺寸的量级。 嗯， 比如说小型风洞、中型风洞、大型风洞。你今天说的这个就是个大型风洞，因为它非常大。那有的朋友会问了，风洞为什么要做那么大？做小点不行吗？ 嗯， 小点也可以。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做的一个风洞很小，比如说它的直径只有1米，那是不是你就得把一个很大的飞机做成一个缩比的模型放到风洞里去吹呢？ 对啊， 比如说你这个飞机原本是翼展是10米的，但是我现在风洞只有1米，所以我就得做一个小的模型，1米的模型， 嗯， 放到风洞里去实验。 对， 这样好像也可以，是吧？ 对啊， 这样也可以。但是在科学上，这个东西只能说是模拟。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1米的模型跟那个10米的真实飞机，他们的实验结果是有很大差距的。 嗯。 所以如果你要做到严丝合缝的真实准确，我们这种就得在大型风洞里实验。大型风洞意味着什么？我可以把一个十米的真正的飞机大小的模型直接放进风洞里去吹风。 嗯， 我如果要造一个十米的飞机，那么我现在在风洞里吹风的就是一个十米的模型，这样你得出来的结论最接近真实效果。 嗯，那在新闻中还提到啊，风洞的多与少，或者好与坏，质量低与高，其实跟一个国家的航空航天的制造能力是息息相关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了如此好的风洞，未来才能够打造出更好的客机呀，包括战斗机呀？ 没错，是这样。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风洞是对于这个飞行器的原始设计的一个实验利器。我们每一款飞行器，不管是飞机也好，或者是需要经过大气层的航天器也罢，在原始设计的时候可能都会有很多方案。比如说一种飞机，我的外形可能最早有15个方案，或者甚至更多。那对于这些方案来讲呢，哪个方案更好呢？哪个更有利于实现我最早的设计指标呢？那就是做成模型放到风洞里吹吹看。所以有人戏称嘛，说飞机都是吹出来的，这话一点都不假。 嗯， 所有的飞机都要经历风洞实验这一关。 嗯， 不管你设计的外形是再优美，或者再丑陋，或者说再其貌不扬，或者说再是这个惊世脱俗，或者说这个只有到了风洞里才能现出它的真身。 嗯， 因为风洞是最真实的飞行环境，风洞里的数据就说明它未来成为飞机以后，在真实的飞行中表现到底是好是坏，相当于一个终极考官。 嗯， 经历了风洞之后呢，那么很多方案就被淘汰掉，最后剩下的方案才能够脱颖而出，这就是风洞的价值。 嗯， 如果没有风洞，或者说你没有足够的风洞，没有足够好的风洞，就意味着科研人员只能通过理论计算，或者说其他的方法不断的去选择这个方案的优劣，这个效率非常低，而且不够科学。 嗯， 那过去呢，其实要再早几十年，那就方法可能就更落后，那就我就得把做出一些实验的样机，然后再样机来实际的飞行做实验，那个浪费的和代价就更大了。 对， 如果你能在初始的设计阶段用风洞来淘汰你这个比较差的方案，就意味着你设计和研制的进程会变得更加高效。 嗯，这也是能够帮助咱们国家的航天航空事业在未来呢持续保持高速的发展。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亚楠。 好，谢谢玉龙。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以及呢，请各位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二真好戏。今天呢，我 二姐，哎，你有没有看见我那件衣服呀？ 真好骗，你在说什么？哪件衣服啊？ 就那件。哎， 好骗呐，我知道你想做个艺术家，但是你说的太抽象了吧。 哎，好了，没事，哎，找着了。 哎，这 件衣服，这件衣服都好多年了，你不是不穿了吗？ 谁说我要穿的？我是拿给我们刚刚生了小宝宝的欣欣表姐穿的。 可是欣欣表姐那么时髦，那么漂亮，她会穿你的衣服？她可是有一个基本的审美要求的，好吗？ 欣欣姐刚生完孩子，现在是非常时期，这个衣服呀很适合她。一看你就不了解女人。 哼，合着你比我还了解？ 对呀，我妈是女的，我姐是女的，我女朋友也是女的，你说我怎么就不了解女人了？ 她们不是女的才怪。 二姐，欣欣姐啊，现在正是坐月子的时候。俗话说，坐月子就是捂月子，不能见风，不能洗澡洗头，也不能随意走动。坐月子的母亲最可怜了，每天浑身都是汗。所以啊，我打算把旧衣服给她，换一件丢一件也不心疼嘛。 啊，那我也去找几件吧，我们也问问大哥真知道，看看他有没有。 五月子？ 对呀，大哥，你就把你的旧衣服都贡献出来吧。 孕妇好好的，坐月子为什么要被捂着呢？还不能洗澡洗头，不能随意走动，这是坐月子还是坐牢啊？ 大哥，一看你就是不了解女人。 打住，我反正比你们俩都了解。坐月子一般需要6周，既是为了促进产妇生理健康，也是保障产妇心理健康。医学上称之为产褥期。产褥期的妇女各系统都有一些特殊表现，并且呢，这期间产妇会分泌大量的汗液，如果不及时清洁呢，同样可能会引起感染。因此洗头洗澡，适当通风，帮助产妇散热排汗是必要的。产褥期女性的血液状态也会改变，生孩子虽然是一个生理过程，但是难免伴随着创伤。在产前和产后早期，产妇的血液都会处于高凝状态，高凝状态的血液容易形成血栓，所以对于产后妇女要鼓励运动，切忌久卧，适量的循序渐进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有效减少血栓的形成。就是因为捂月子这个错误的理念，在不少产妇身上都发生了中暑甚至身亡的悲剧啊。 天哪，大哥，原来你比我还了解女人，看来你妈、你妹、你女朋友也都是女的。 万幸啊，我弟不是女的。 我当然不可能是女的了。哎哎，为什么说万幸啊？ 因为好男不跟女斗啊，你不是女的，我就可以好好的 K 你了。 哎呀，大哥，打人呢、啊、哎呀哎呀，手下留情啊。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The other night, dear, when I lay sleeping, I dreamt I held you.Mistaken, so I hung my head and cried.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